奪命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嗱，今日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周星驰电影嘅爱情观。咁我哋头先讲过啦，其中一个就系叫遗憾，就系嚟自呢个《西游记》仙履奇缘啊，即系呢个紫霞。同呢個馬騮精同埋呢個至尊寶嘅一段，即係五百年幻化開花結果嘅感情。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啦，喺佢好多嘅笑片裏邊咧，就有一種傳達一種觀念係咩咧？當佢意氣風發嗰陣時候，就揾唔到真感情嘅。咁直至到佢衰咗啦，撲咗街之後咧，反而就喺嗰、那個即係奮發向上嘅過程裏邊咧，就會找尋翻。另外一套我都係喜劇之王，嗱佢好得意嘅。他是一個死茄哩啡，而張柏芝呢就是一個在夜總會裏面的一個舞女、反而呢他當時得到莫文蔚的提携，就開一套新戲給他，就說大哥就不拍，那就不等他了，期 不等得他了，那就提拔了這個尹天仇，就是在劇片場裏面一個做死屍的死茄哩啡做男主角，就跟當時的影壇大姐大莫文蔚就拍對手戲。但是你留意一下，他尹天仇是没有因为这样很明显莫文蔚是喜欢他的，而他是没有移情别恋，特别有一幕他揸一架开篷车去石澳找他，然后呢他就说等一等先，因为撞到张柏芝嘛，那是因为那个场面而最后令到莫文蔚是飞了他的嘛，是令到他没得做第一个男，没得做第一男主角的嘛，就因为他莫文蔚知道他不会变心。咁當然佢好濕圖啦，莫文蔚冇講到，但係因為佢見到，咁佢就話張柏芝見到佢，咁佢就話即係佢停低個意思，即係話佢唔會視若無睹啊，對呢個人，佢落車同佢傾偈嘛。咁所以咧，我覺得亦都係表達到佢對愛情，尹天仇對愛情嗰個嘅一個即係好。基本的睇法， 我覺得周星馳電影 即係好樸素同埋好基本的睇法。佢唔係話嗱，記唔記得佢第一次同佢上床啊嘛，同張柏芝， 跟住要問大某人幾多錢？ 幾多錢係啦？佢就走去咧，走去個櫃桶嗰度咧，就數神沙， 攞餅卡， 攞餅卡係啦。收尾就俾埋嗰本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佢最 自我修養 嘅命脈啊，就係、是、演員的自我修養。咁其實張柏芝係冇諗過要收佢錢。其實是兩個小人物，即係大家所謂相濡以沫嘅一種咁樣嘅，即係好直接亦都好樸素嘅感情。我覺得 佢 即係唔係話因為你嘅身份，唔係因為你有咩錢，唔係因為你有冇將來，而係大家互相扶持嗰種感覺啊嘛，所以佢哋走埋一齊啊嘛。 如果頭先悲劇或者係一種即係完成唔到嘅，即係不能開花結果嘅愛情係一個特點嘅話咧，周星馳電影另一個愛情嘅觀念咧就係童話式嘅愛情。 咪就係咪唔重視身份啦、 啊？ 你諗下，佢係選擇咗愛情而唔選擇佢自己有機會飛黃騰達、啊。佢最後尾佢係冇做到莫文蔚嘅呢個男朋友嘅喎、 啊， 佢係。 係啊，咁其實好多都有童話式嘅愛情嘅，譬如即係你講其他同阿周星馳先生合作嘅女演員、如果做佢女朋友或者老婆啲，嗱，劉嘉玲都係一個童話式嘅愛情嚟㗎。佢對於 老公婆關係好好啊！ 佢對於嗰個愛情嘅忠貞， 同埋對個老公嘅信任， 係對老公 同埋能力嘅信任喎， 係嘛？即係100%咁。而當然就係周星馳先生飾演嗰個角色，亦都係對佢好好啦。即係就算即係佢都被琴操去愚弄嘅時候，佢都記得個重點都喺翻喺阿劉嘉玲嗰度啦。咁有一個咧，我值得去討論下嘅就係，其實都有啲顛覆，即係童話當中咧都有顛覆咗男性與女性嘅角色，就係、是、梅艷芳喺《審死官》入邊嗰個即係飾演佢老婆嗰度。 其實喺《龍過雞年》裏邊咧，梅艷芳同《審死官》嘅梅艷芳好相似，我覺得。 梅艷芳是一種一個類型， 一個類型嚟嘅，唔係嗰種張敏啊，亦都唔係嗰啲紫霞，即係阿朱茵啊，或者莫文蔚嗰種，我覺得，而係佢一個好強勢嘅老婆。 你《逃學威龍三》入邊佢飾演嘅角色，咩朱迪 都得噶， 咩朱迪我唔記得添。 湯朱迪啊， 湯朱迪好似叫。其實佢都係一個咁樣嘅模樣噶嘛，佢會覺得即係呢一個審死官入邊，點解佢最後能夠保住佢個仔？其實係因為梅艷芳啊嘛，即係佢最係懸崖勒馬。其實佢想 project 出嚟嗰樣愛情，其中一樣就係話喺你，如果你係揀咗呢個老婆咧，就請你咧就要負責噶啦。即係其實好老土嘅入邊個橋段， 但係佢又好 look for 一種咧可以即係幫到老公嘅老婆嘅喎。梅艷芳嘅角色就係咁嘅。係 啦。你又幾 矛盾喎？我懷疑嗰陣時可能係同阿於小姐拍緊拖， 可能係啦。咁啊，即係傳聞啦嚇，我哋唔知啦嚇。佢同阿於小姐即係最後咩幫佢 投資啊？好似有啲商業糾紛嘅，好似 係啊。係嘛？咁呢，我哋唔多講啦。咁不過就係話喺佢呢啲電影入邊咧，其實我會覺得佢都係一種霸權嘅形式嚟嘅。其實佢透過電影咧，再去話俾大家聽，其實感情咧應該係一個咁樣嘅事物，咁你話當然就係審死官係比較早期嘅一啲嘅一啲嘢啦，咁去到《西遊記》嘅時候就比較即係喺九十年代中嘅一啲嘅部分啦，咁但係呢個梅艷芳嘅演出咧，係我會覺得喺眾多嘅星女郎之中咧係最突出嘅，佢 因為佢自己係好獨立嘅形象嘅，佢唔係附屬於個男主角噶嘛，嗱，譬如你劉嘉玲 even 你喺《零零發》裏邊佢做得好啊。但佢都係一個，即係佢冇一個，即係佢孭唔係孭住一個戲推動個戲嗰個嘅發展嘅角色啊嘛，係嘛？即係佢一個支線嚟嘅啫嘛，其實。但係你諗下《龍過雞年》裏邊梅艷芳係一個主角嚟嘅噃，佢唔係支線嚟嘅噃。《 逃學威龍三》佢都係主角嚟嘅 喎。呢個審死官裏邊 都係主角嚟嘅喎，都係主角嚟㗎。 又打得嗱，所以我就話你幾種類型咯，我覺得一種就係好 general， 我哋講話愛情嘅遺憾啊等等。其實第二種我剛才講了，是譬如算死草裏面的莫文蔚，其實好像零零發裏面的劉嘉玲的，都是呢個老公呢對個老婆是一種包容，在這裡個老婆也對個老公有一種信任，在這裡你記不記得他就以為送了他去讀法律嘛，在算死草裏面 Fashion Design 其實他就去了那裡 Fashion Design 嘛，那結果呢他就最後尾就結案陳詞的時候呢，周星馳就被人拘留了，好像是那就要靠莫文蔚去做那個結案陳詞，那其實他什麼都不懂的，那就當然他就講出一個很感人的一段說話，咁啊！佢收尾講完之後，坐翻低，原來周星馳坐咗喺度噶啦嘛，已經係咁咧，就大讚佢老婆啊嘛，即係話佢講得好啦，係啦。咁啊，你留意一下，佢就算喺《零零發》裏邊都係嘅，佢老婆咧就有一幕咧就係去 shopping 完翻嚟，其實遍地屍骸啊嘛，咁就救翻皇帝啊嘛，咁跟住佢就走去批評啊皇帝嗰身打扮啊嘛喺度。即是在老公面前批评他老闆，又说他不夾、啊、又说他完全不襯、啊、樣他是在扮一个外星人的套衫，后来呢就皇帝就好像很同情啊零零發，大家都同病相怜，你留意一下他们呢、周星驰是没有说过一句即是不好的说话去骂、啊、除了他是因为要扮跟他决裂而去騙取呢個無上皇上禽操嘅信任嗰陣時候，就大家扮決裂啫。咁但係之後咧，其實之前之後都係嘅喎，佢係好包容嘅喎，佢老婆係咁嘅喎，中意買嘢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反而就好貼近香港人嘅嗰個現實世界裏面嘅感情生活。 頭先講嘅算死草，算死草入面都係一個好深印象嘅，就係講話周星驰饰演的那个是宋世杰，不是宋世杰，他是陈梦吉。 算死草里面是陈梦吉。 陈梦吉，咁、佢就好唔开心啦，咁跟住就问佢啊，问佢老婆啊，英文好唔开心咁点讲啊嘛，佢就 I love you 咁样，咁其实亦都系又系一个爱情观上面嘅一个说明嚟嘅，系咪真系佢觉得即系能够同呢个即系佢嘅爱嘅人啊？去表達都是一個 即係困難咧，係咪即係你唔會定點解點解要氹佢講呢句嘢？其實就係、是、會唔會就係佢想反映嗰個現象？其實喺即係一個愛情一就失，即係一就失落啦。其實講緊一種唔完美嘅情況咧，咁樣。 但我覺得就反而我自己印象最深咧，就唔除咗呢個《西遊記》之外咧，我反而好中意《零零發》。國產《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咧，佢同阿劉嘉玲嗰段嘅感情其實都着墨唔少嘅，因為佢有好多啲新發明咧，其實應用喺佢老婆嗰度嘅，包括就係炒菜啦，包括掃地啦，包括切餸啦、切菜嗰隻假手啦，同埋用老鼠推動嘅一張搖會搖嘅床啦，然後喺上面搞嘢啦，跟住仲有係一個穴位按摩嘅一個圖啦， 個棋盤 係啦，個棋盤啦咁樣。咁咧，但系你留意一下咧，佢有好多細節講佢兩公婆相處嘅，就除咗煮個面俾佢食之外咧，就係、是、佢做大夫隱藏嘅身份噶嘛。咁就除咗阿曼達尼報信之外咧，其實仲有另外一個女人嚟去勾引佢噶嘛，就喺嚟扮睇醫生啊嘛，撐起曬啲手腳咁樣嚟勾引佢噶嘛。咁咧就佢咧。嗰場戲我覺得好得意，佢係好濕陶地去趕走咗呢個狐狸精啦。當然係，咁即係兩個人去處理嗰場戲裏面，其實係反映到，即係佢又會俾面個老公，但係咧又唔會咧就容許佢出軌啊嘛。即係佢又知道佢啲古惑嘢嘅喎， 忠貞式嘅愛情 係啦。所以你見到佢有一幕戲就係咁啊，兩個喺度摔角好似 係， 喺地下嗰度玩嘅。咁然後咧就佢就扭住佢嘅手。咁佢已經拍地下就投降，咁就叫佢唔好扭佢，結果真係扭斷咗佢手， 跟住個頭又嘣 嘣嘣嘣嘣咁樣。嗱，佢就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兩夫婦日常生活喺佢其他電影裏邊，我覺得唔係睇到咁多嘅。嗱，紫霞嗰啲就係一個好宏大嘅一個愛情觀，但係咧你係睇唔到兩個人相處裏邊喺生活裏邊嗰啲 細節、 嗰啲細節、嗰啲感情嘅，反而喺呢個《零零發》裏邊就有嘅。另外一套我剛才講就話風光好勁，就反而溝唔到女咧，其實就係武狀元蘇乞兒。 哦， 係咪佢係蘇乞兒燦嗰陣時咧？武狀元嗰個年代咧，張敏見到佢係完全唔蘇佢嘅，係直至到佢撲街啦、乞食啦，然後咧撲到盡之後咧，跟住翻身啦，變成呢個乞兒之王啦。嗱，佢就贏得美人歸嗰一樣係。 不過你話張敏都有好多套同周星馳合作嘅電影啦， 但係冇乜感情交流，我覺得 冇乜嘅，可能同呢個永盛嘅製作可能係有啲， 或者老細唔俾有人感情交流。 哎呀， 佢就一個花樽嘅角色，我覺得 係花瓶嘅角色嚟嘅， 係啊，即係一個女神， 亦都好似咧後邊，譬如後期，譬如你話功夫啊、少林足球啊，其實嗰啲都係長江七號啦，已經其實嗰啲星女郎就好公式化，都係花瓶嘅角色，甚至乎即係你喺少林足球入邊曾經話咩嗰位叫張兆美張淼啊，係咪？即係嗰個有個星女郎，咁其實嗰度其實出咗好少啦，亦都係講唔到嗰條感情線啫。反而不過我哋即係趁最後嘅時間咧，我哋講多一個星女郎，就係毛舜筠。 毛舜筠同佢合作過係咩咧？嗱，家有喜事就唔係喎，家有喜事佢拍張國榮啊。就情圣 91年嘅情圣， 呢套系几特别嘅，我觉得系。 你睇落去其实有啲怪怪地嘅，我睇落去即系 佢又未去到无厘头好癫嗰只。 系啦，咁点解咧？咁我睇，咦，导演系李力持嘅，咁但系监制咧系李修贤先生。 系。 咁所以其实咧，成套戏咧好有李修贤说故事嘅味道嘅，即系李修贤式嘅公仆式嘅电影嘅故事咁样喺度。 其实系似嗰啲老千计状元才咁咧，就系讲一个。兩個都是老千嚟嘅，其實 兩個都老千， 係啦，咁咧就去走去攜手走去咧，就加埋咧呢個五馬同埋阿葉子薇啊， 係 同埋阿田柳啊， 係 大家你千我就我千你嘅故事嚟嘅， 係 其實個古仔嘅結構好有趣嘅，我覺得呢套嘢。咁但係佢同阿，我覺得外形上咧，其實佢拍阿張敏就唔夾嘅，張敏係一個高頭大馬嘅北方 姑娘。 其实周星驰 拱你都唔得噶， 唔得，完全冇嗰种感觉噶，我觉得。反而咩咧？周星驰系夹嗰啲咧，譬如毛舜筠啊、朱茵啊啲细细粒嗰啲咧，嗰啲女主角咧，莫文蔚啊嗰啲咧，你就觉得系入型入格噶喎，真系，系嘛？ 好清好嗰、那個角色上面比較清楚嘅，你見到嗰個係一個即係你一睇已經知道呢個係一對嚟㗎啦咁樣嘅。 但你對於少林足球裏邊佢同趙薇，你覺得有冇咩咧？有冇火花咧？ 冇冇冇，即係反而毛舜筠91年嘅毛舜筠飾演嘅個角色咧喺情色裏面咧，我反而覺得即係比較多，特別嗰段嗰段未扮盲啊嘛， 周星馳扮盲咧 撞車，咁其實嗰度大概係即係8分鐘嘅戲咧，其實係兩個冇乜其實冇乜太多枝節。好乾淨，好純粹兩個人表演嘅啫， 一個處境劇咁樣。 嗰度好舒服嘅，即係有類似嘅感覺嘅咧，就係、是、袁詠儀喺《國產007》入邊同阿周星馳喺個喺間屋嗰度話，即係打電話咩咩咩呢個風筒啊，嗰一個或者係喺 食面嗰 兩個對手戲。咁所以其實嗰個部分咧係好深刻嘅。即係，但係你話去到即係去到後期嘅電影嘅時候咧，就一如我哋之前嘅討論啦，就係、是、去描述嗰個感情咧，其實唔得細緻，亦都唔得細膩，即係粗枝大葉啲嘅。即係譬如你話趙薇咁，點解係趙薇？即係其實 任何人都得， 任何人都得噶嘛。咁即係我會想象嘅就係會唔會？同佢嘅市場嗱，公拍少林足球嘅時候，阿趙薇 已經入大陸市場， 好犀利噶嘛！ 已經入大陸市場嗰陣時， 佢係最紅嘅演員嚟噶嘛？啱啱嗰時做緊呢一個小燕子，係嘛？最紅嘅演員，咁啊，係咪有啲咁樣嘅因素存在？ 我諗巩俐都係啦，當然，即係唐伯虎點秋香都有呢個考慮。 巩俐， 因為巩俐嗰陣時喺香港都是一個好受歡迎嘅女演員， 係， 但係巩俐就完全唔識演呢個喜劇，亦都好唔放啊，做得。所以變咗就成套戲同周星馳係冇任何交流嘅，我覺得。反而阮瓊丹就仲有。 阮瓊丹子好嘢啊！阮瓊丹子。 但嗰陣即係我覺得呢個《唐伯虎點秋香》就係個劇本就救翻嗰個咩嘅個感情線係好差，我覺得做得，因為個演員選角嘅問題。你只要諗下，如果個秋香係呢個毛舜筠或者係朱茵咧，出嚟嗰個效果肯定好唔同。特別係如果係朱茵咧，如果係做秋香咧。出嚟嗰個即係佢哋之間嗰個感情交流啊，就唔會而家咁樣。而家嗰個秋香嘅轉變係好壓突嘅，秋香係變成一個好乞人憎嘅人啊，係完全好功利掛帥嘅。哦，知道你掂啦，咁就中意你啦，咁樣即係完全冇嗰種嘅，即係中間轉折嗰、那個嗰、那個位喺邊度咧咁。 所以頭先你問《少林足球》揾邊個去做啊趙薇嘅角色，其實我會提議吳君如。 可能好啲，我覺得 吳君如做會好，因為 有一個樣板之前咧，我哋都有講過呢個樣板嘅，就喺佢無敵 幸運星 幸運星入邊咧，其實係做得非常之 嗱個垃圾婆係啊， 垃圾婆嗰度咁其實咁不過， 但係會唔會搞笑勁得滯咧？吳君如 唔知咧，咁啊有機會啊睇下，希望佢哋再有機會合作嘅電影啦，我哋 嗱其實你哋都可以選講下嘅喎，即係究竟你哋覺得邊一個？女演員或者哪一套戲裏面的感情線是你覺得是周星馳電影裏面的 經典 是永垂不朽的呢，這樣可以留言給我們。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周星星同學會再見，拜拜 拜拜。